道， 别肉麻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八十集。当天晚上，夏九家回到336寝室，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终于找到他爸爸夏永和在日本某寺庙替自己求来的学业成就御守幸运符，据说很灵。他其实并不相信这种东西，然而万一呢？夏九家翻来覆去看了半天，最后终于揣在自己羽绒服里。第二天第一门照例还是英语，沈西出门上厕所时，夏九家到后面一排扯出沈西羽绒服兜，将幸运符放了进去。在放进去时，夏九家的手指触到一个东西，他拉出来发现是片小纸。 这是小钞条， 学年第二再打小钞。夏九家黑着张脸伸手打开那纸，发现并非如此，是一张复印件，上面有些清秀的字迹。夏九家一眼便认出来源出处，是自己那张新年贺卡上的祝福语： 新年快乐，祝学习进步，名次提高。 夏九家把玉手塞到大兜前的小兜里面，觉得这样不易发现。而后就在他叠那张纸时，沈西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夏九家的身后，轻轻地问： 东，在干嘛呢？ 我忘记带糖了，想掏两颗。 另一个兜？ 哦，你带那几个字是要干什么用啊？ 嗯，幸运符。 应该去寺庙求，我的祝福又不顶用。 顶用？ 扯，我又不是神仙。 你是我的。嗯，反正我觉得随身带着这个比什么都管用。 考英语时，夏九家有点心不在焉。 英语呀， 他想起高一开学英语老师杨娟询问学渣前后： 你的英语好不好？ 后来他才知道，因为前后妈妈就是R中老师，曾经嘱咐同事多多照顾前后。而当时前后回答： 你看我的英语好不好， 就是你看我的英语好不好。但是前面八个字都用一声，最后一个字用四声，就和正在学习汉语的老外一样，一趟下来完全就是英语语调。当时夏九家被前后雷到了，心想装作老外读写中文，那说明英语好了吗？夏九家一边答卷一边沉思： 等等，沈西一天到晚带着几个小弟，难道傻这病还能传染吗？不，也不对，沈西一直有病，顶多算是病情加重。 夏九家又想起安仲家里非常土豪，他曾经显摆说自己小时候在加州待过两年，他当时以为安仲英语很好，后来发现对方啥也不会，一问才知道是在加州华人地区待过两年，不说英语只会两句 How much credit card。 夏九家一边答卷一边瞎想，他从来没这样过。以前听说有人在考试时瞎想，或者在心里面唱歌背诗，夏九家还觉得十分神奇，没有想到。最后他记起高一有一回杨娟翻译阅读是中国人说我爱你不容易，问全班有谁说过这仨字吗，而沈西轻轻戳戳自己的后背说水晶皮洞我爱你哟，而后高高举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他都以为沈西在闹，当时还很不爽地回别他妈闹了。而现在夏九家一边做题手指一动选 C， always， 一边默默地想 我也爱你。 接着一桩一桩与英语有关与沈西有关的事纷纷涌入大脑，神游万里不知所至，好像一棵大树忽然垂下枝桠。到了作文，他依然使尽浑身解数，不过还是没有集中全部精力。这回期末因为机器出现问题，听力直到最后才考。前考老师先叫一个老师顶替，跑去其他考场借人用完了机器，拿回来再放录音。夏九家总注意后面，沈西字一个老大，写字声音也大，那对男女每次读完一段对话，夏九家便听听后头。 只有一笔 C， 沈西做对了。沈西写了两笔，这一次 D 也对，三笔，不是 A 就是 B 了，很大几率做对了。 中午两人又到食堂充饥，最近一年零两个月，大考小考夏九家都在食堂吃，然而今天却无所谓。落座后，夏九家问 英语考得如何？ 还不错吧，不过不如高一期末。 沈西说着，将一个空的塑料碗放在一边，把自己那碗免费的汤倒了一半在空碗里，又将夏九家那碗也倒了一半在同一个碗里，接着再次抬手把自己与夏九家剩的两个半碗混在一块儿，推到夏九家面前，再拿过已经盛满番茄汤的空碗放在自己的左手边。 你干嘛倒来倒去的？ 免费汤里没料，全都沉在下边，倒一倒，两个上半碗给你，两个下半碗给我，这样一来你那碗浓，我这碗淡。 夏九家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 一免费汤而已，都要把好的送给我，坏的留给自己吗？ 与以往不同，夏九家没有拒绝肉食，两人点了好几个菜，有香辣肉丝，有鱼香茄子，还有大凉菜。他们没有在研究题目，而是讨论八卦，比如他们俩的另一前桌兄婆张美和的同桌，半年以来上课睡觉越来越多，考试成绩越来越差，看起来正自甘堕落前途暗淡的万宇泽，父母竟然一个清华毕业，一个北大毕业，过去他们全都以为对方父母不管呢。食堂旁边那桌，一个女生正在大哭，她哇哇的哭。 他不同意去城镇，我都已经十八岁了，他还不同意去城镇。 女孩不像二中学生，有社会感，她的闺蜜柔声安慰。 你才刚刚十八岁呀，还小，稍微再等等，过两年看看。 不小了，都老了。 小的。 沈西听了半天，发现他俩说不到点儿，心里着急。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2，女20啊。 俩女生用看奇葩的眼神看了沈西一眼。 好心没好报啊。 那边闺蜜还在安慰。 过两年再看，现在17、18真的小呢。懂什么叫爱，什么叫一辈子吗？千万别冲动。 我懂。 才不懂。 闺蜜已经知道沈西一直在听，居然转过头问沈西。 对不对？17、18还太小了，不懂什么叫爱，也不懂什么叫一辈子。 因人而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懂，但肯定有人很懂。老板，买单。 老板立即拿着收据过来结账，沈西掏出钱包，点出42块钱，又重新揣回屁兜，看着夏九家。 哎，走了。 你管我叫什么？ 一辈子啊，走了。 下午回到考场，先考化学一个半小时，接着考生物一个小时。夏九家用50分钟提前写好整张试卷，他把答题卡全部涂满，抬头看表还有8分钟，检查好了。 夏九家从头到尾重新计算，然而大脑皮层十分混乱，本次期末一共五门，几百道题全都会做。等八分钟飞速掠过，自己停笔，老师收卷，他就又是年级第一。然而很难得的，这一回夏九家不只有欢喜放松，还有苦闷沉重，好像许许多多的他开始庆祝，而深层原本的他正在挣扎。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期完，感谢您的收听。